海淀区卫计委和中国整形美容协会联合启动美丽正能量，严厉打击非法医疗美容专项行动，将集中查处曝光一批进行非法医疗美容的单位。当发现有非法医疗美容行为时，请及时拨打公共卫生举报投诉电话12320，向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举报。据统计，自2012年至2016年，市二中院审结的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分别为349件、398件、241件、238件、173件，均为二审民事案件，案件数量呈现明显的下降态势。周迅的一首老歌《飘摇》，想必你一定听过。当他那淡淡的而又优雅的曲调在你的耳边响起的时候，不知道你有没有一种想要飘摇的冲动，就好像在爱情里的纯真潇洒一样。爱情真的是让人摸不着头脑。969都市夜归人，听到的是刘颖乐《太早》。

着地图坐上飞机，要去巴黎。 欣赏这样一句话，生命是一场虚妄。其实今年过往，每个人何尝不是在这场虚妄里跋涉呢？在真实的笑里哭着，在真实的哭里笑着，一间烟雨，半帘幽梦。许多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，生活不是不寂寞，只是不想说。今年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生命是一束花开，或安静或热烈。

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，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日历翻转，时光变迁，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。九六九唱片日历。 听到的旋律来自于王菲的《棋子》，出自于94年专辑《天空》。这张专辑可以说是王菲最不王菲的一张专辑了。但是在杨明皇的帮助下，王静文配合着九十年代很有代表性的黑人雷鬼脏辫的造型，与他一直喜欢和之后一直延续的仙音派区别开来，谱写了最真诚的都市情感篇章。王菲在这个时期的唇齿音听感十分的晶莹剔透，对于情感的把控也是收敛自如，对吐字的拿捏抑扬顿挫，软硬轻重，唱腔圆滑而又细腻，没有后期的一些作品的超然冷清，更多的呢是真挚的朴实。这个时候的王静文还没有林夕那样抽象飘渺的词，但是这张专辑的词依然是诗意和真挚的。我不是你眼中的将领，却是不起眼的小兵，把棋子拟人化来突出情场里当局者迷的无力，思念断了线，缠绵失了约，这样的比喻，各种意象的通俗易懂，却依然让人纠结与动容。不变的现场版更能突出这首歌的摇滚根基，坚实而即兴的鼓定，宽广灵动的吉他拨弦，而王菲的腔调依然那么的克制婉转绵长，倒有些任你千流百转兀自岿然不动的味道了，就像歌曲本身的情感里表达出的那种坚定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这里是唱片日历，听到的是王菲的歌曲《棋子》。 你控制的领域，就走进你